我都不認聲都冇乜嘢，其實OK嘅，咁又話，因為都大家吹水，頭先試過呢個recording嘅組先，都分頭計，冇所謂啊，搞聲都得嘅。 一齊維持佢 咯，你跑過頭先， 唔係呢個六步機一齊維持，回去可以做全 身，但係佢哋有冇等到身？ 係啊， 佢哋都，佢哋都好似係時候行過去。 搭衫。 係咯，好啦，去啦，去啦，去啦， 係咪要做一啲創舉先？ 得啦。 打卡啦！ 我要打卡啦！ 小 心啊，小心啊！ 即係我呢部機。 唔好叫佢翻嚟啊！叫佢碼頭啊！叫佢碼頭啊！ 出发！